从一只来自陕西的绣花鞋，到龙岭一座唐代陵墓，各种诡异的事物相继惊栗登场，鱼骨庙、圆云梯、幽灵冢、铁头龙王、人面蜘蛛，这种种的事物有着怎样的关联呢？而主角又如何凭借风水秘术突围而出呢？苏FM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二部《龙岭迷屈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讲到，我叫大金牙同肥仔去前殿睇下，为咗节省能源，我哋只係开咗一支手电筒。好在墓室中咩都冇，唔使担心踩到啲咩嘅。三个拖住两隻大白鹅从冥殿嘅石门穿过嚟到咗前殿。中国古代陵寝嘅布置呢，最睇重系冥殿，前殿系次之。前殿嘅安排按照传统叫做视死如视生。前朝有制就是这样一直传承落来的，直到清末都是这样的，所不同的只是规模而已。墓主生前住的地方是什么样，前殿就是什么样的。如果墓主生前住在宫廷之中，那前殿亦必须建造到同真实的宫殿一样。当然是除了帝王之外，其余的皇室成员只能够在前殿保留他本人生前住的一片区域，不可能说每一个皇室成员都在陵墓中原封不动地起一座宫殿的。配得上这样规格的只有登过基的帝王了。我和大金牙、肥仔三个虽然都是做这行的，但是其实并没有见过什么正宗的大墓。今日咁啱撞到，如果真係等我哋去挖啦，我哋係唔会掂咁大嘅古墓嘅，最多呢亦都只係搵个皇宫贵族嘅墓。咁係因为我哋冇咁高明嘅手段可以直接打个盗洞从虚位切入嚟。仲有一个原因係我哋唔想掂咁大嘅墓，呢度随便倒出嚟嘅一件嘢都可以惊天动地，动静太过大啦，容易惹祸上身。今日机缘巧合碰上一个现成的盗洞，咁先得以入嚟呢个大墓之中。事前万万冇諗到冥殿里头竟然係空嘅。而且我哋入嚟嗰个盗洞仲莫名其妙咁被封死咗。到前殿去睇下，只不过係想搵啲线索，想办法出返去。我哋三个一入前殿又吓咗一跳啦！只见前殿嘅规模就更加大啦，但系楼阁殿堂都系修筑咗一半，就停低工程一直到依家啦。前殿确实系做得同古时嘅宫廷一样，但系一啲重要嘅部分都未起完，只系大致咁搭咗个架。地宫嘅石门就已经封死咗啦，四壁都系巨大嘅石条砌成嘅。条罅都灌晒铁汁，用鸡蛋咁上下嘅铁条加固。地宫前殿嘅地面上边有一道细细嘅喷水池，全眼中系仍然呼呼声咁冒紧水嘅。我指住喷泉对大金牙讲啦：金爷，你睇下呢个小喷泉，呢、这个就系俗称嘅棺材俑啦。响墓中嘅风水位，如果可以有一个咁样嘅全眼，咁就真系极品啦。龙脉亦需要依托形势。我初时喺外边睇呢个古墓嘅风水，觉得虽然系条龙脉，但系已经被风雨侵蚀，将山体嘅形势又破咗啦。原本嘅吉龙就变成咗毫无倚仗嘅战龙。但系依家睇嚟，依度嘅形势系罕见嘅内藏冤啊！月中有个泉眼，而且呢个泉眼嘅水流永远都系咁大嘅。唔会满出嚟，亦唔会干涸。咁呢个月响风水上就有气柱之象啦。其源自天，若水之波。 呢种内藏冤啊，非常适合埋葬女子嘅，子孙啊必受其任护啦。大金牙讲啦， 哦，咁即系我哋俗话讲嘅棺材俑啊？我听讲过，但系啊冇见过。咁睇嚟呢柱风水位嘅形势完好，咁啊更加奇怪啦。为咩里面嘅工程只系做咗一半，而且墓主都仲未入殓呢？ 我话啦，唉，真系怪事年年有，今日特别多啦。就连前殿都系咁嘅，仲未完工，实在难以理解啊。肥姐讲啦， 哎呀，我顶，我睇系有咩出奇啫？讲唔定咁啱啊，当时打仗。或者是开支过大，财政入不敷出，所以咁大工程的陵墓就建唔落去啦。 我同大金牙都同时摇头讲啦，绝对唔会嘅。陵墓收咗一半就停工，改换地点，咁于主系大不吉嘅，而且选穴位嘅人都要诛九族嘅。首先呢，呢个宝穴响风水嘅角度上嚟睇系绝对冇问题嘅，藏而不露。好难会被盗墓者发现嘅，而且仲系罕见嘅内藏冤添，唔会系因为另外有一个更加好嘅地方而放弃咗呢座起咗一半嘅陵墓，亦唔可能系由于战乱灾祸。咁样嘅话系唔会将地宫封死嘅，呢里头咩都冇装，应该唔系用嚟防范倒斗嘅。大金牙都好赞成我嘅观点， 冇错啊。从墓场同石门封锁嘅情况嚟睇，停工之后呢走得系并唔匆忙嘅，而系从容不迫咁关闭地宫，以后呢亦唔打算重新入嚟开工。否则啊，但系开启呢栋石门啊，就系唔细嘅工程啦。而且呢度石门外边啊，至少都仲有另外四道咁样规模嘅大石门啊。 但系修建呢座陵墓嘅人究竟系因为咩放弃咗呢度呢？应该系有某个逼不得已嘅原因，但系我哋系百思不得其解，实在猜唔透啦。睇嚟见鱼骨庙做伪装，打盗洞切入嚟冥殿嘅呢位前辈，亦系同我哋一样，被一座空墓呃咗。但系呢度冇发现佢嘅尸体，讲唔定佢已经揾路出翻去啦。我哋喺前殿毫无收获，只好啊按原路返回，最后啊再去后殿同两箱嘅配殿睇下。如果仍然冇咩发现，就只好翻到去盗洞，进入迷宫一样嘅龙岭迷窟中揾路离开啦。三个人边行边讲，都觉得呢个墓啊诡异到不同寻常。有太多不符合情理嘅地方啦，我对佢哋讲啦，自古咧都有疑宠嘅讲法，曹操同朱洪武都用过嘅，但系呢座唐代古墓绝对就唔系咩疑宠啦。依里边讲下讲下，就已经翻到咗冥殿。我啱啱讲到半截，突然俾肥仔打断咗，大金牙亦将手指放喺嘴唇度。做咗个鼠嘅手势，我抬头一睇，只见冥殿东南角响蜡烛嘅灯影后面出现咗一个人。蜡烛嘅灯影响冥殿嘅角落头闪烁不定，影到墙角忽明忽暗。灯影嘅边缘出现咗一张巨大而又惨白嘅人面，佢个身体隐没响蜡烛照明范围之外嘅黑暗之中。我同大金牙肥仔三个企响连接前殿同冥殿嘅石门位置。冥殿嘅面积甚广，我嘅狼眼电筒啊照唔到嗰度，由于离得远，更显得嗰块面模糊不清，鬼气深深咁。我哋正话入冥殿嘅时候，曾经仔细彻底咁睇匀咗冥殿中嘅每一个角落。当时冥殿之中空无一物，只有四面墙壁上冇上色嘅绘画。壁画中所绘嘅都系嗰啲体态丰满嘅宫女，绝对就冇呢一张巨面嘅。 双方对峙咗好耐，对方毫无动静。肥仔压低声问我啦：， 唉，老虎啊，我睇对面呢隻嘢都唔系咩好嘢嚟㗎啦，此地不宜久留啊，我哋快啲撤把啦。 我都低声对肥仔同大金牙讲啦：，千祈咪轻举妄动啊，先搞清楚佢系人定系鬼再讲啦。我冇办法分辨对面呢张面嘅主人系男定系女，系老定系幼。呢、这个冥殿当中冇棺椁，自然亦唔会有种子。有可能对方系趁我哋响前殿嘅时候，从盗洞里头捐入嚟嘅。呢、这个盗洞唔系边个都敢捐嘅，讲唔定对方都系个魔金教位。谂到魔金教位，我即刻就谂到嗰位收鱼骨庙嘅前辈啦。唔通佢仲未死？又或者始终揾唔到路出返去，困死咗喺呢附近。我哋依家所见到嘅係佢嘅亡灵。如果係鬼到冇咩大不了，我哋有金佛玉观音护身，而且倘若对方真係魔金教位，同我哋都算係有几分香火之情，讲唔定仲可以指点我哋返出去添。唔管对方是人定是鬼，总要先打破这种僵局，就咁一直僵持落去，对我哋是冇任何好处嘅。想到呢度，我就用吐口对东南角嘅嗰个人大声讲啦：黑哲探龙盖宝盖，半山启丘有洞天，星罗忽然开，北斗聚南光。我呢几句话讲得极客气，大概嘅意思是讲都是吃魔金呢行饭的，既然撞响一起，必须有个先来后到。我们既然是后来的，都不敢有夺人之美，比个方便，现在就走佬了。俗话说360行，行行出状元。这360行指的就是世上的各种营生，人生在世必须有一技傍身，才可以立足于社会，凭自己的本事来找啖饭食，不用担心饿死冻死在街头。这360行之外还另有外八行，属于是另类来的，就不属于正经营生之列的了，不属于工农商学兵。外八行之中就有摸金倒斗这一行了。各有各法，行有行规，就连乞食都有个丐帮的帮主管辖。赌斗这种机密又神秘的行当规矩就更加多了。比如一个墓，拆开幽门之后入去摸金，然后再出返嚟，最多只准入去一次出嚟一次。绝对唔允许一个摸金教位响一个盗洞中来来回回咁往返几次。毕竟点讲呢，个都系人哋安息之所，唔系自己屋企嘅后院。好似咁样嘅规矩呢就多不胜数嘅。其中就一条啦，就是同行与同行之间，两路人睇啱咗同一道幽门啦，都想嚟搬山甲，咁就边个先就算边个嘅。后嚟嘅呢都可以入去，但係有咩好嘢都应该由先入去嘅人揀咗先。由于魔金教位嘅戒规森严，唔同于普通嘅盗墓贼，一座古墓里头只能够攞一两件嘢收手㗎啦。而且贵族古墓中的陪葬品都十分丰富，所以互相之间不会有太大的冲突。一座墓里头只能够攞一两件嘢，这个规矩的由来一是避免不要做得那么大，一个人的命里头是容不落那么大的富贵的，免得引火烧身。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天下古墓再多都有掘完的时候，做事不可以做到绝，自己发了财了都要给同行留一条生路。这个就是专业摸金教位和盗墓贼最大的不同。盗墓贼往往因为一两件名器大打出手，骨肉手足相残的比比皆是，因为他们极少可以找到大墓，亦不懂得其中的厉害，不明白名器就是祸根，拿多了必遭报应的。 三国时候的曹孟德为了补充军饷，就设法休摸金之职。其实中郎将、校尉等军衔都是曹操所设的。然而摸金和法休的名号，以及半山、卸岭，都是秦末汉初之时就已经存在于世的四个倒斗门派了。不过这些门派中的门人弟子行事诡秘，世人多不知晓，史书上亦无记载。时至宋元之时，法休、半山、卸岭三门几乎就失传了，只是剩下摸金一门。摸金一门中并非有师傅传授就算是弟子的，他特有一整套专门的标识、切口、技术，只要懂得行规术语都算是同门的了。好像这种从虚位切入来冥殿的盗洞，就只有摸金教位中的高手才做得到。这些事我以前从阿爷那里了解了一部分，亦有一部分是在沙漠回来的路上从杨雪莉口中得知的。所以我觉得呢，既然是同门同道，就没什么不好商量的了。当然这是在对方是生人的前提下，如果是鬼魂幽灵，那多数都不用翻面的，最多就是我们将他的尸体郑重地安葬掩埋就是了。我讲完之后就等对方回应了。一般这种情况下，如果那个人都是倒斗的行家，我给足了对方面子，他点都不会再同我们过不去的了。就算是几十年前入来的那位摸金教位的亡灵，应该都不会为难我们。但是等了半日，对方一点回应都没有。蜡烛已经烧了一大半，在冥殿东南角的那个人仍然和先前一样那么漠然，好像泥雕石刻那么纹丝不动。我心想，不通不是行里边的人，听不懂我的唇点，即刻又用白话大声重复讲多次。结果对方仍然是没有任何动静。这一下呢，我们又有点惊了。最怕的就是这种无声无息的沉默，都不知道葫芦里头究竟卖什么药。如果想从冥殿到离开，就必须走到冥殿中间的盗洞入口。但是灯影后的人面是这样看着我们，不知道他想要做些什么。我们不清楚对方的意图，就不敢贸然地走过去。我心念一转，这个会不会不是摸金教位，而是古墓中的主人呢？那就麻烦了。我冲着冥殿东南角喊了：嘿，对面这位，你究竟是何方神圣啊？我们只是路过这里，见到有个盗洞就捐入来参观下，并无非分之想的。肥仔见对方仍然没有动静，就焦躁起身喊了： 我们现在呢就从边度嚟啊，翻边度去。你再唔讲嘢，我哋就当你同意噶啦。到时候你冇得反悔噶啦。 大金牙喺后边细声咁对我哋讲啦： 我话胡爷肥爷啊，嗰边嘅唔通系墙上壁画度画嘅人物，系我哋自己冇睇清楚？呢啲蜡烛光线系阴阴痒痒咁。我想啊，真是好容易睇差眼㗎喎。 佢咁一讲啊，我哋两个心里头更加冇底啦。一时对自己嘅记忆力产生咗怀疑。佢阿爷如果真係咁啊，咁啊真係瘀咯。呢几分钟差啲俾自己吓死咗。但係確实唔似係画噃。呢座冥殿包括整个古墓都好邪。我哋正话喺冥殿度确实你咩都冇发现，但系入咗盗洞之后，唔知几时系冒咗块巨石出嚟，都好难保证呢间冥殿中会唔会凭空又飙啲咩出嚟？到底系人系鬼系妖，定抑或好似大金牙估嘅，就系墓壁上头嘅绘画呢？眼睇地下嘅蜡烛就要烧晒啦，就咁拖落去都唔系办法嘅。我暗中拔出散兵刀揸响手，呢种刀呢系俄罗斯流入嚟中国嘅， 专门用嚟切割绳索，比如空降兵跳伞之后，降落伞挂喺树上边，人吊喺半空，就可以用呢种特制嘅刀割断绳索噶啦。呢种刀啊，短小精悍，刀柄长，刀刃短，非常锋利，戴喺身上边十分方便嘅。呢次离陕西唔敢带匕首，所以我哋随身带咗几把伞兵刀嚟防身。我另一只手握实金佛，对肥仔同大金牙使咗眼色，一齐过去睇下对方究竟系乜嘢。肥仔都拔出工兵铲，将两只大白鹅交俾咗大金牙拖住，三个人成倒三角队形。我同肥仔在前，大金牙拖住两只鹅，举起电筒在后，一步步缓缓咁向东南角嘅蜡烛走过去啦。我每行一步，我握实散兵刀嘅手中就出多一啲冷汗。呢个时候我都讲唔出系害怕定系紧张啦。我甚至期望对方系只种子，跳出嚟同我痛痛快快咁打一场，系咁无声无息咁匿向黑暗角落里头，比生咗毛识咬人嘅种子仲得人惊。就响对面嗰个人即将进入我哋狼眼手电筒嘅照明范围之时，地下嘅蜡烛烧到尽头，噗一声冒起一阵青烟，就咁就熄咗啦。随住蜡烛嘅熄灭，灯影后嘅呢一张人面立即消失响一片黑暗之中。咁到底呢块面系人定系鬼呢？亦或系更加可怕嘅嘢呢？我哋就下次再讲了。